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8回。 沈妹妹，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你介不介意跟我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 宋永仪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谢之真又将这话原样问了回去。三哥，不如先说一说你是怎么看的，你觉得明堂这样强求对吗？又为何要出手帮他？他心结难解，郁郁不安了许久，身边知道内情的人无不战战兢兢，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谢之芳的名字。唯有宋永仪既像兄长又宽和可亲，或许还能说几句真心话。宋永仪干笑两声，正色道： 我走南闯北多年，见过的匪夷所思之事不知凡几，然而猜出明堂的心思之后，还是吓了好大一跳。平心而论，你们是名义上的姐弟，又是世家大族出身，他千不该万不该对你动了真情，又大拉拉将这份不伦的感情摆在明面上，逼得你走投无路，实在可恨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撇去旁人看法不讲，真妹妹，你扪心自问，明堂算不算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良配？ 他捏着鼻子为谢之芳说好话，自己心里酸溜溜的，反倒十分不是滋味。他不是没有起过撬人墙角的心思，谢之真温柔体贴，心性高洁，有时候他真恨不得将人拐得远远的，任谢之芳三头六臂也不能拿他如何。然而到底是书香门第教养出的人，骨子里自有一种坚持，做不来这种趁人之危的事。更何况他对谢之芳的风劲儿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对方找不到谢之真，发起疯来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六亲不认的事，拿宋家上下开刀，到时候闹得太过难看，不好收场。说起来，他也不得不佩服谢之芳拿捏人心的本事，连自己这样精明的人物也不得不任由其驱使摆布。谢之真缓缓摇了摇头，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，无法回答你。 弟弟当然很好，可他不允许自己往超出姐弟关系的方向幻想。 三哥，他是不是我的良配暂且不论，我绝对不是最适合他的女子。 谢之真知道宋永仪这是来为弟弟做说客的，因此把话摊开来讲，说得十分直接。 我不愿阿堂上战场，可心里却明白他是天生的将才，过不了几年必能建功立业，平步青云。到时候无论他娶哪位名门闺秀，都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又何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？何必背负着众叛亲离、千夫所指的骂名？更何况归根结底，我不过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在事业前程上也帮不了他什么。如若他冲动之下娶了我，将来早晚要后悔。阿堂年纪还小，如今不过是一时走火入魔，行差踏错罢了。等日子久了，我们姐弟间的情分淡了，自然能够幡然悔悟，浪子回头。 真妹妹，多余的话不用我讲，你比我更清楚明堂是什么样的驴脾气。 宋永仪无情地戳穿了他的自欺欺人。 他到底是一时兴起，还是情根深重，你真的看不出来吗？ 谢之真嘴唇动了两下，没有回答。 如果他一直不肯死心呢？如果再过几年、十几年，他还是这般迷恋你、思慕你，你又要如何应对呢？ 宋永仪轻戳一口热茶，盯着他的目光专注而又哀伤，狠下心来要让他面对眼前棘手的问题。 你我都知道，这是很可能出现的情况，真妹妹，你应该很清楚， 明堂是个认死理的人，决定了的事儿再难更改。若你能过心理这一关，那些外界的议论和反对，那些身份地位上的变化，对于他来讲根本不算问题。 这些日子他考虑了许久，从一开始的不认同逐渐尝试着接受。自古红颜祸水，谢之真生就一副绝世姿容，便是当初真的嫁入了宋家，举何家之力也未必能保他不被恶人觊觎，更无法与皇室相抗衡。至于别的人家就更不必说了，名门望族后宅复杂，寒门世子又总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处。他思来想去，发现除了名分挂碍之外，谢之方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极好的选择。他足智多谋，小小年纪便修了一身好功夫，眼下在辽东渐渐站稳脚跟，运筹帷幄，排兵布阵，将来说不得有大造化。到时候他要钱有钱，要功夫有功夫，要权势有权势，又对谢之真爱如珍宝，发自内心的敬他宠他。谢之真如若嫁过去，必可保一世荣华安稳，自己也好彻底放心了。谢之真娇躯僵硬，半晌才颤声道： 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，三哥，你别逼我了。 他心里明白，宋永仪所说并不是全无道理，他也知道只要自己肯松口，弟弟自会打点好一切，或许还会如当初所说一般，抛下一切带他远走高飞。天大地大，总有可以让两个人隐姓埋名的容身之所。可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弟弟的感情，更加没有办法接受和他发生亲密接触，他还是本能地选择了逃避，不想看也不想听，挨过一日算得一日。他还是抱有幻想，期望着弟弟有一天能够被他的冷漠无情伤透了心，回到正路上去。宋永仪也知道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想通的事，闻言柔声道： 真妹妹放宽心，我没有逼迫你的意思，过不去就过不去吧，不必勉强自己，此事本就是明堂非要强求。罢了罢了，咱们不提他。 这海外集市果然卖什么的都有，因着真腊国临海，最为常见的要数珊瑚和珍珠了。高于一人的珊瑚树比比皆是，浑圆莹润的珍珠养在水里论两售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针织地毯、瓶瓶罐罐等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宋永仪有心哄谢之真高兴，见他往装着珍珠棒的水桶里看了几眼，便笑道： 这棒是论个卖的，跟咱们中原的赌石是一个道理，钱货两讫，摊主现场把蚌壳撬开，开出几个珠子，成色如何全看个人手气。真妹妹，四弟要不要挑一个试试？ 谢之真缓缓摇头： 不必了，我们挑一些大小差不多的珍珠，回船上穿着玩就好，另外再挑几十颗金珠给外祖母做项链吧。 宋永仪猜出他是不忍杀生，暗叹一口气，依着他的意思亲自挑了数百颗质地上乘的珍珠，连还价也不曾还，出手阔绰地付了银子，又选了两株颜色鲜红的珊瑚树，使下人们抬回船上去。谢之真见他说的一口流利的番邦语言，与这里的商人们交谈自如，流露出些许羡慕之色。 所谓技多不压身，四弟愿不愿意跟我学学如何经商？ 宋家在此地经营已久，长期合作的商行就在前面，宋永仪护着谢之真避过摩肩计踵的人群，一步一步往商行移动。 我可以吗？ 有何不可，四弟只要不嫌弃干这行辛苦，为兄愿倾囊相授。 宋永仪带着他走进商行，和留着大胡子的老板热情地打了声招呼，使下人们将一部分瓷器抬了进来。 谢之真留意观察他如何和对方交涉，宋永仪也耐心地将自己和老板说的话向他翻译了一遍，给他讲解此地以物换物的标准，教他如何查验香料成色，又列举了几种做生意时常见的猫腻伎俩。见他的注意力渐渐被自己转移，神情也放松了一些，宋永仪这才松了口气。谢之真聪明剔透，学得又认真，过不了几日便掌握了许多常用词汇。他人长得好，许多事上也沾光，相熟的店老板们瞧见他，不用宋永仪多说，便自发在原来的价格上再便宜了几分，还试探着问他在中原可有娶妻，考不考虑再娶一房小妾，近似想把自家女儿也一并推销出去。宋永仪心知谢之真是女扮男装，哪里敢应，连忙打着哈哈糊弄过去，收整了货物上船，带着谢之真往下一处地方去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